起来，我带碗要擦一干，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当他的厉害，蒸肉熬肉红菜千万红菜。 好啦，翻嚟呢个1月18号晚嘅北上频道，咁啊停咗一个礼拜，咁啊好似好隔咗好耐咁。 好耐啊。 咁啊讲返解释返上个礼拜点解停先啦，咁即係有啲网友就话喂点解另外一个台嗰个节目就唔停，咁要停北上，咁啊解释下啦。其实我因为我上个礼拜其实真係其实呢几个礼拜都系第一真係好忙啦，第二就系我上个礼拜特别真係好攞命啊，因为我记得我上个礼拜系饮醉酒都饮醉咗30000，唔系讲笑啊，牛哥同你分享一下就是。 我真系唔想讲开声开咪住啊，话你边啲饮醉？ 唔系，我因为我间公司开幕，咁我又摆酒啦，咁咧就哇嚟咗好多啲唔讲得地方啦吓，总之有商人亦都有官啦 ,ok, 咁然之后呢就每一日呢由星期一开始呢去到礼拜三呢每一日就係一日两餐啦，最起码两餐都系飲㗎 ,ok, 咁然之后食完饭就仲要继续啦，又系继续飲啦，咁、 okay. 我就真系醉到即系我有啲相喺我另外一个节目咧，就我哋都玩，即系我都唔介意咁啊 post 咗出嚟啦，咁大家都见到，都有啲人都有啲朋友都见到，咁啊，所以上个礼拜个状态真系好差， mm-hmm. 我记得我星期三晚咧，唔系星期二晚咧摆酒嗰晚咧，嗰晚真系攞命，嗰晚咧就50多度嘅白酒啦，跟住一路混住啲红酒啦，跟住然之后到咁上下咧，我谂我食咗两道菜到啦，成晚咁啊，一定要顶啦。其实已经晏昼系咁饮，已经系咁，每一餐晏昼都已经系咁饮白酒。咁啊到夜晚我就已经去到极点啊，跟住再加埋啲交叉窿啦，靠埋啲咩路易十几啦。我最记得就係有一个唔知边个人就即係已经系总之逢见到人都系呵好兄弟呵好兄弟呵咁样。咁跟住之后就唔知边条粉肠就系怼杯啤酒过嚟。 扑街山东全会啫。 即刻山东全会因为有戏。 有戏嘛。 係啊，咁然之后就嗰就即係晚晚都系咁样囉。咁嗰晚係最大鑊嘅，咁嗰晚就搞到係去到9点几钟，即係完咗，咁跟住去 KTV 嘅時候呢，我就已經係全晚瞓咗喺度 㗎， 瞓咗喺度㗎啦，係呀，咁然之後到最後呢就有人就幫我喺就開咗另外一間房，因為唔知道我住邊度嘛，咁跟住之後就掟咗我上上面，第二朝我先發覺咦要丟喺度㗎啦， 個腎喺度，個肝仲喺度， 咁所以根本即係上禮拜係嚴重好慘啫。咁解釋一下點解即係我點都要我去到星期五晚返嚟，我就做完足球呢，我就同阿迪講話我真係頂唔順啦，即係做緊足球咁時我已經話我真係頂唔順。咁因為大家又理解一下啦，因為做另外嗰個台嗰個節目呢相對性地呢係容易啲嘅。有女係啱嘅，有女都係啱嘅。 咁啊 我 唔覺得佢喎。 唔係咁，同埋因為你即係你知喺 Regga 做節目呢傷身㗎嘛。 係。 好似今晚同阿牛做完呢起碼即係 病五日。 即係係啊 高 五日。即係元氣會大傷㗎。 即係我覺得咁，作為一個即係台嘅辦事人呢，我就要 咁，所以希望群眾原諒。 唔係我就要傑斯就負責呢，就係聽完你講嘅話呢，首先捉返你共聚会客串翻一集先。 哦， 你 讲唔系嗰班人啊？你讲 讲你啊？ 哦 ，OK， 我以为你我请嗰班人嚟啊。 你请 你嗰个节目就会即系哇，即系唔系 佢 真系好嘅。我再讲个笑话俾你听啊。我有个老板啦，佢真系好巴闭嘅。咁即系佢就喺又系费事讲地方，一啲全部唔方便嘅。总之佢屋企咧 系， 佢就特登佢个女好细个啫，5、6岁，内地人啦。啊！你知唔知今時今日啲內地人富貴到點咧？佢請一個咧西人， 咁咧就教英文啦， 系 特登请佢翻嚟嘅， 好多啦。 咁我女仔咧就嗰个女仔嚟嘅，德国女仔， 系 佢啲英文系渣到扑街嘅。咁呢个系一个笑料嚟嘅，即系佢基本上英文系同我沟通唔到嘅。咁、但系佢又可以嚟做英文教师啦。咁但系咧，佢系一齐有份劈冧我嘅，嗰样嘢佢系劲。我嗰晚咁啊同佢讲啦，我第一晚同佢讲，我话佢餐餐都嚟嘅。咁跟住佢问我，佢话喂，佢咁啊，佢问我嗰啲白酒咧系啲乜嘢嚟啦？咁我懒醒啦，哇！我话啦，佢十八岁噶咋，靓妹嚟噶。咁我同佢讲，我话细阿女，即系呢啲 好嘢嚟啊， 52度白酒嚟噶，好劲啊！ 系 你知佢点答？点 啊？ 唔係話52度好碎㗎咋喎。 我 阿爺呢俾我飲嗰啲啊 ,80 度啊。嘩跟住佢 薯仔酒。 嘩我淨見到佢都驚啊，跟住嗰兩晚。 慢慢都嚟。 慢慢嚟㗎。佢嘩真係完全係冇反應㗎，飲咗白酒型㗎。 你唔好帶埋我去啊，你知唔知啊？應該帶埋我去啊，你邊度都要帶埋我去。 下次啊。 喂，但係想問多 一陣先講。 問多少少呢，喂酒度呢，即係上成個2013年都係啲打壓晒㗎嘛，呢個反貪咁 樣。啊，你問得好啊。 係啊。 你問得好啊。我哋就因為唔係我哋請好多官嚟㗎。 係啦。 但係有好多係冇出席嘅。咁、 哦 啊、就有啲都因為有啲呢就某啲原因啦，啲清英道弟嘅原因啦，咁啊焗住要嚟啦， 係 低調咗嘅，即係直情有啲係直情講到明今年唔方便嚟。 明白。咁、但係喺個酒嘅消費度呢，係咪已經嗰啲萬幾蚊嗰啲全部 都冇曬？我哋冇乜收斂啊，我哋一樣係好恐怖啊。係、哦。即係有位其實有位聽緊北上頻道嘅聽眾呢，係有份嗰晚有出席嘅。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又唔係太方便透露啦。系啦，咁所以就其實飲好誇張嘅， 有機會嘅話，其實分享。第二樣嘢就係咧，你飲醉酒其實去做節目嘅，點樣做法咧？其實因為就當你即係嗰集休息嗰集咧，咁我哋就早啲㧬下台長訪問啊嘛。咁節目裏邊咧就問咗咧，問咗點樣可以一個訪問咧同一個醉飲醉酒嘅主持做節目，係啦，大家聽翻嗰集。 OK， 係啊，係啊，出咗街㗎啦，出咗街啊， 我戒咗網台好耐， 咁所以同大家道歉生聲啦，因為其實好少會停一集。咁啊， 唞下都應該啦。 咁我坦白講啊，禮貌上都應該道歉一聲，因為我哋個節目係收費㗎，同埋有北上打賞錢㗎嘛。我哋亦都對唔住，唔係只係聽眾啊，我哋都對唔住阿玲姐啊，仲有阿秋涼啊嗰啲，我少咗個禮拜籌錢㗎， 咁強啊！ 你唔好諗啲嘢，咁咁簡單啊！ 你攞支 XO 過嚟半價俾我，嗰啲錢捐咗出去， 好簡單啫嘛。但係就嚟過農曆年喎，上面點樣呢個情況？ 過農曆年啊，呢個官方嘅官方嘅咩春運就今日開始啦，今日開始。 哦，大千曬 其實非官方嘅咧就個幾月前都開始咗啦。 大千曬兩 單千節前 最多就應該係二十號走啦。 二十號走， 二十號走啊！ 東莞其實好多人喺12月25號聖誕之前。已經走， 揾夠咯！ 你發覺好多鎮咧係已經靜咗好多，今年嗰個民工方更加大鑊，仲有好多廠 你更加大鑊咗，更加好多年噶咯，仲有得更 一年比一年大鑊，咁同埋就係咁年年都係咁啊！咁啊今唔係嚟緊一年，大家又喺度放緊啦，就係有幾多人又翻嚟啦。咁啊缺工人嗰啲嘢嚟咗㗎啦，所以其實我哋都唔當一個 topic 去講啦。 你再不如少少。咁就 吓 不如少少。 唔係而家唔關我事。 我係喎。 係而家唔係太關我事。咁而家我做咗個貿易嘅身份喎。咁啊即係等啲廠慘啫。咁仲有就係啦，而家就佢仲有好多朋友仔撲緊飛啦。 OK。 咁阿牛哥都 post 嗰個成都一個最犀利嘅就係騎馬返屋企啦。 OK 啦。 係啊，呢個真係型啊，呢個真係。 超有 嘅。真係型到。 花種取寵㗎咋。 OK。 我又貼咗一張係佢買咗六個散嘅火車。 但我鍾意佢個名囉。喺六個散嗰個年年都有啦，你仲 post 嘅時候係真係話。 係溫故知新。 今年唔止一個嘅，今年係有幾個。 唔係年年都有㗎啦。 喂我 佢個解釋係乜撚嘢，幾得好笑啊！我係火車迷啊嘛，屌你老母，咁你又就咁做。 但 係 騎馬嗰、那個， 你又做鐵路服務員啦、 啊哦。騎馬嗰個我都中意。 啊，嗰、那個騎 佢改咗個名叫馬上回家嘛，哇！真係一流啊，真係呢個名。 呢個係微博嘅常用語啊嘛， 係 馬影一隻馬，馬上放啲嘢落去，馬上有乜啊嘛， 係 將個馬上面放隻錢，就馬上有錢。喺只馬上面放條女就馬上有女啊嘛， okay, 知道 呢個係一個網絡潮語嚟， 好意頭 啊，年尾流流， 咪要回家咯。 OK，、 啊、如果要馬上買個擺個風扇，咁就馬上封啦。 係， 字好難， 唔係馬上封扇咩？點解要冇個扇字呢 o k 咁啊，另外啦，就清埋少少 Facebook 嘅嘢啦。最近北上頻道個 Facebook 就到旺場啦。 其實我發覺首先要答謝咁多網友嘅。咁但我發覺咧，我已經係開始越嚟越唔喺北上嘅 group 度，我都揾唔到，即係啲快到咧。 係啊， 即係有人你講頭先，譬如你講嗰啲 post 沉沉到唔知去邊啊？ 我只馬去邊度？ 唔知去邊。 係，嗱我又 應該去冷血。咪熱血 搞旺佢啊！ 冷血時報嗰、那個 熱血定冷血啦、 啊？熱血定冷血啊？俾你講一次啊！ 冷血， 熱血， 但係嗰個啲咁冇乜人流，冇人流㗎咋，嗰個睇得到㗎，我個。 OK OK， 咁咧就我亦都開條 thread 咧，都需要講一講嘅。咁咧就一條投票嘅 thread 嚟嘅。我嗰個內容係咁嘅，我就寫住言論自由就包含尊重同埋包容。咁啊，廢文 post 同埋黃仲 post 咧喺呢個北上嘅群組咧，一直都係受到尊重嘅。咁啊，請讓大家咧就暢所欲言。咁啊，同樣地咧，每日咧我都收到。唔少咧表示受夠呢啲咁嘅廢文啊， okay. 對呢個蝗蟲嘅對決嘅 post 咁要求刪 post 嘅意見，咁亦都得到咧，我就覺得亦都應該要得到尊重。咁啊，最佳方法就係投票啦。咁咧投票嘅議題就係是否應該刪除啊有關廢文或者蝗蟲嘅 post。咁咧投票結果出咗嚟啦，大比數嘅數率，哇嗰、那個數我數目我都唔知啊，總之就八九十就對十零個到啦。咁咧就大部分都係。反對刪 post 嘅，咁所以咧，我哋會尊重翻咧反對翻 post 刪 post。咁我只係想澄清一點，呢個唔係我的意見嚟嘅，係因為你知啊，喺嗱，我又解釋一下，因為咧，其實我冇乜管理嘅，喺從來喺北上。 其實呢個 group 咧，其實算係一個，即係以雲雲咁多我。 我冇理嘅， 係一個經典。 有佢自身嗰只嚟嘅，即係、就是、我自己嘅感，我自己嘅態度就係咁啊，開得個。嗰個群組咧， 係 就俾大家自己去分享嘅 啫。 我係從來冇要求大家邊個做管理員啦，因為做下，我係好怕啲人咧就慢慢又煩我，咁所以咧就又冇管理員嘅，即 係 得我一個啫。咁、然之後咧，有啲朋友就覺得係咪我嘅意見想刪 post， 所以話俾你聽就絕對唔係我嘅意見，係因為每日咧有時我會上翻去嘅時候咧，打開咧，因為我一個管理員嘅身份咧，我就會見到有好多人咧係要求想刪嗰啲 post。有我諗大概係由温兆倫嗰個 post 開始啦，大家認得温兆倫嗰幅相開始，咁然之後跟住咧，而家咧就有每一日都有好多啊嗰啲咁嘅即係呢啲所謂廢文對蝗蟲嘅 post 啊，咁所以我先開一條咁嘅 post， 唔係我嘅意見嚟嘅。咁我就 刪 post 可唔可以刪人咧？ 嚇、啊，我唔識嘅，對唔住呢啲係好多人都教嘅，俾個意見我嘅，不 block 咗佢啊，又話當佢隱形啊乜乜，我唔識嘅。 其實好簡單 嘅，其實對我影響不大嘅。 我俾個意見你啦，係即係某程度上可以刪人啦。如果啲人係因為 Facebook 就唔同你討論區，其實某程度 Facebook 係佢自己嘅群組嚟噶嘛， 係 應該你係可以有權擁有一個自己嘅群組，即係。意思話乜？其實全班都應該係 yes 嘅。 係噶，唔好咁講。 啊，唔 係。 Facebook 係呢個概念㗎，係我嘅嘢嚟㗎嘛。講真，係咪先？咁你冇理由搞我㗎嘛？講真。 我唔理 Facebook 係咩概念啦，我嘅概念就係咧嗰個群組咧，就係屬於大家嘅。 而且你諗下先，如果刪人嘅話，嗰條友唔係代表佢留唔到言㗎嘛。 嗱，我就只有 因為佢睇到嘢， 我就只有一種人咧就刪咗佢嘅，即係嗰啲賣廣告嗰啲，咁嗰啲咧就個個群組人， 我都撳到 刪咗佢嘅。 諗都唔諗。 其他人咧，我就基本上我都唔會刪。我你入得嚟，我係咪你 request 嚟咧？我基本所有人我都係 accept 嘅。咁我只係想呼籲少少啦。其實呢我都係嗰句都係言論自由係應該大家互相去尊重同埋包容。咁我覺得就係、大家要理解個 Facebook 嗰個煩厭就係、你有時如果有譬如話呢啲咁嘅廢文蝗蟲 post 開得太多呢，你有時有啲人係唔想 post 第啲嘢嘅時候呢、 就會令到人哋嗰啲嘢好快跌咗落底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就係、我其實都曾經係勸過呢班人呢班人 ，OK，、包括阿小兔姐，即係希望集中，譬如話你最好啦，其實你講嚟講去其實都係嗰啲嘢嚟嘅啫嘛，或者你乜嘢事情你都係用嗰個廢文蝗蟲嗰個角度去睇嘅、你咪集中翻認住阿温兆倫個麥頭咯，嗰個麥頭最攏容易認，咁、但係盡即係我覺得就係、大家自律啦，咁、特別咧，我啊點一個名啦，阿 Samson 兄啦、即係希望阿 Samson Lee 咧，就最近就好活躍嘅，咁啊， 其 實 我叫做 唔記得唔識嘅，我真係唔識嘅，咁 我就希望大家即係其實希望大家都係。兩方面嘅人都係最緊要大家自律，咁然之後呢就大家亦都包容一下，大家亦都容忍一下，咁啊希望係咁樣嘅啫。咁啊我係講完啦、 okay, 你仲有冇嘢講？ 咁就講下啦，我好似話冇做幾集啫，係咪啊？咁有位朋友啊，阿周 先生係咪？ 周先生啦、 叫咩名啊？ 就話我唔做咧，就冇變咗阿傑斯一言堂。咁你其實有冇程度？不嬲我成 不嬲都係一言堂噶啦。唔係咯，冷血就即係標為牛噶嘛。 冷血係四個嘅，嗱老王。 我 原嚟啊，阿元交你同我頂我聲。 醜人就我做你個冚家產。 好啦，真阿傑斯嘅。 好。 其實某程度阿傑斯其實咧，就因為咧佢有時好趕啦。佢話通常而家係某程度都要星期日先可以錄到音啊嘛，係咪啊？今日例外啦，今日可能係。俾阿周生話兩句啊，即面皮薄啊。 唔係，我星期五晚落。 咁、你話你而家以後你喺節目講啊嘛，好似話阿陸同我講啊嘛，佢話你係以後可能多喺禮拜日錄啊嘛，咁樣。咁禮拜日我做唔到嘅，或者我好坦白㗎啦、但係咧就即係我成日想諗，因為傑斯係有一次喺一個喺 Facebook 嘅。信息啊，咁啊同我傾偈嘅，佢話：牛哥唔好意思，我哋可能改係禮拜日錄，咁啊千唔好意思啊，萬唔撚好意思嘅，你記唔記得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唔好意思啊，牛哥，喂，嗰陣其實我好撚想回你啊，我想話撲你個街，你唔好咁婆媽啦，大佬，你即係兩個字，真係兩個字講到你一新人啊，屌你都婆媽，喂，其實冇乜所謂㗎，其實係咪先？喂，最緊要個節目係你嘅，梗係就你啦，係咪先？我覺得好簡單。仲有你話要阿傑斯帶埋我上去北飯係咪啊？你有冇問過我做我想唔想去北飯先？ 喂，係阿周生叫啊，唔係我叫啊。 我知係啊。有冇問過我想唔想去北飯先？嚇、即係我上次都講過啦。如果阿大班有個自己有，就已經交咗一萬銀免費聽重溫嘅。跟住而家又話要搞一個收100蚊嘅先可以聽重溫嘅。你某程度你坤鳩人嘅。如果你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咧，我係永遠都唔會去呢個100嘅，嚇，甚至乎下串幫阿傑斯手一集我都唔會，就好簡單啦。你問咗我先，但係你諗下，如果譬如星期五做咁，我都係做兩節啫，咁我盡量抽時間咯。我未必個個禮拜五都一定得閒㗎，係咪先？咁係我唔得閒，係唔關阿傑斯事㗎嘛，係咪先？咁啊唔好咁將個矛頭指到傑斯，係咪先？咁當然佢哋解到佢哋而家好撚婆媽咧，我就好撚真嘅，我即係聽 ，OK。咁當然啦，呢位網友就撐我嘅，咁我就 不如我讀一讀佢啦，因為我都想你、okay. 你唔講我唔講嘅，你講我講多兩句啦。 因為呢個佢撐 我。周健全先生，咁佢就話自從傑斯仔去咗呢個北飯咧，之後咧就再見唔到阿牛上北上頻道啦，冇咗阿牛嘅北上頻道咧，就仲算唔算係北上頻道？個個主持嘅意見一致，我就不如聽翻大陸聽高官開會好過，即係話馮總同阿的總啊，你有份噶。咁啊，為咗。北京飯店放棄北上值唔值得呢？咁佢話呢，傑斯仔一係呢就咪撚做呢個北京飯店，一係呢就係集集帶埋阿牛上去做嘉賓。呢、這個就係佢意見。咁呢我又回應兩三句啦。Okay, okay. 第一就係呢，我哋做我呢，但即係我從來就冇話唔俾邊個唔俾邊個做節目嘅。啊、有時可能同阿牛做節目，我狀態唔夠咧，係覺得會有時辛苦咗，但係都唔會話因為咁樣唔做嘅。OK， 唔會講我自己。 咁我哋做節目好簡單，係因為時間問題。咁最近咧，我哋都即係自從我 體諒下咯， 自從做咗北飯之後咧，我就錄北上嘅時間咧，只有得翻一個，就係、是、星期五晚嘅半夜。咁我上個禮拜，其實星期日係上個禮拜一個個別嘅情況嚟 㗎。 我哋都唔想嘅，因為我都頭先解釋過啦，因為我真係頂唔抱。咁我就同阿的講話，不如呢我第一個 choice 不如我哋禮拜日啦，褪後一日錄啦，咁、然之後就星期日錄啦。咁、我星期日錄呢，咁阿牛就 Facebook 我啦、我就係星期六嗰日 Facebook、 我星期五，唔係星期五 Facebook 我嘅，就我仲未俾 topic。咁我就同阿牛講，我話我諗住呢個禮拜咧就禮拜日咯，咁我就唔敢搞你啦，因為你上大陸，我知你 又唔好意思 會上大陸噶嘛。 我冇揾出嚟啊，係咪先？又話唔好意思，又話唔好意思牛。 屌你尊重你啫嘛，屌你尊重你。 得 尊重， 唔係我想講個重點，唔係 要問下你離開以前聽唔聽 啊？呢啲係我哋自己嘅事，咁有時講開講啊嘛，啲底網友知道啦。咁我想講翻俾阿周生聽個重點就係咧。我哋撞得啱時間咁咪又上嚟囉。咁啱啱最上嗰幾個禮拜真係撞唔啱。同埋喂禮拜五半夜啊。我唔可以屌你老母啊牛你唔撚上嚟。喂大佬啊上嘅人情唔上嘅道理。係咪先大佬啊屌你大佬你知唔知半夜啊我叫你阿周生上嚟啊我哋而家真係半夜錄緊音㗎大佬。 我三點鐘係咪先 我係每錄而家我係每錄一集我就爭啊分鐘一個人情又爭啊刁民有一個人情 㗎。 咁呢個講完啦第二樣嘢就係咩呢D18 個節目呢嗱我話俾你聽首先我阿牛亦都冇話過上北飯 o k 我亦都冇邀請過阿牛上北飯 o k 兩樣嘢都冇。 唔係不過我聽到個網友 立場呢我同佢有少分別嘅、okay, 我少講因為佢講咗佢嘅立場因為佢覺得喺 D18 做呢就係一個不義。咁呢 喂你話你我話我冇 唔係你嗰個嘛你頭先 我覺得你做你要乜嘢 你嗰個啊我講一講頭先阿牛表達咗 我自己 啫 我自己啫 因為佢覺得個收費問題嗱我自己嘅睇法係咁嘅首先就係呢我都係基本上同意阿牛講嘅嘢嘅但係你知道我呢大佬嗰盤就唔係我盤生意 你性情難 唔係你等陣先我每個禮拜呢我話俾你聽喺好多入面做嘅人呢我話俾你聽、 啊、 連我哋都唔撚清楚佢嗰個收錢嘅方法嘅、啊、我哋都唔想知道因為好撚複雜嘅。咁、所以我哋嗱我唔可以代表所有人、我之所以過去D18 做一個節目呢我係基於兩個原因嘅啫、我想講第一唔係先第一因為宇文感動我 ,ok, 佢好想開一個咁嘅類型嘅節目佢多次搵我、我哋傾過好耐咁籌備亦都籌備好耐我覺得我應該係係唔係佢係一個我值得幫嘅一個朋友嚟嘅呢個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係、其實兩邊嗰個節目呢嗰、那個聽眾群呢係基本上有啲分別㗎。 嘛 雖然北飯係可能都有啲北上嘅聽眾會過去嗰邊聽但係其實調返轉我係好希望呢可以吸引得到呢一啲冇乜習慣去聽開網台嘅人可以走過嚟聽網台。 真係任重 唔係淨係北上頻道可能有食唔食可能冷血頻道可能足球頻道可能係風蕭蕭逍遙遊乜乜都好即係呢個我覺得 值得嘗試嘅。 我覺得係可以係一個好值得有意去做嘅一件事囉。 冇理由呢冇理由呢要求一個人唔好做乜其實我冇 呢度我有講 你都冇理由要求阿牛你唔好做不上啦阿牛你唔好做冷血啦你冇理由要求我㗎嘛咁你又點解如果要求阿傑斯唔好做呢 唔係但係 我有個立場但我都唔會要求傑斯咪撚做啦 唔係但係我有個我自己有個 idea 嘅不睇下應該都會有等到呢一日嘅 全部人 都有 confirm 最後一集嘅北京飯店呢我會誠意邀請阿牛上去搞事因為一定出事㗎嘛你邀請刁民牛上嚟㗎嘛 我唔係我唔講粗口 即係就 我唔講粗口 唔緊要啦 到時先 不過我講少少 我都唔會上去㗎唔得呢個我喺呢個立場我好啦幾好眼 唔係即係傑斯講話即係點解想去做北飯嘅原因就節目講過啦咁但係你咁講啫網友係冇責任去體諒你㗎嘛 我唔需要體諒 唔係我講話先我想講呢因為我就睇返譬如你出話你唔做即係嗰集休息嗰集個 post 咁係咪好多人都回應 係呀係呀係 咁我就發覺啲網友真係幾好嘅其實即係見到佢哋都係因為對佢嚟講喂我 好㗎我唔聽 北飯你搞到我唔好聽北上我真係屌你啦但係即 係唔大部分唔係㗎 收埋囉即係佢哋可能暗屌 係呀但係第一日周山囉淨係周山屌 咁我覺得即係都要答謝即係傑斯你都要多謝啲網友嘅體諒 係 我而家多謝周山 唔使㗎心照㗎 心照啦 知㗎其實感動㗎即係譬如你即係話喂應該都要休息返個禮拜呀咁樣呀咁即 係咁我睇呀我幫周山兜一兜其實周山都以為我上次我想知道你話你做D18我真係屌㗎嘛屌你咁樣 可能因為佢撐我，咁佢可能覺得因為嗰次之後你就以後唔買我啦，真係咁真係揾橋。其實有一日係我唔得閒。 唔係，成日唔好啲人成日唔好諗多咗啦。唔係我同阿牛係唔會。 我唔做嘅話，喂，我一定係唔係呢啲咁嘅事。即係通常係爭女嘅啫。 唔係我同阿刁文係即係冇乜可能反目成仇嘅，你放心。哇！因為我由低温識佢，我已經覺得佢好啦，係人爭。係啊，即係如果我要反面，我低温呢兩把咧就 我忍你咁肯耐， 我啲忍都忍得咗得 了。屌你，我勁咩？ 係 我今日講翻個 topic， 講翻個 topic， 講冚家產啦。 邊個冚家產啫？ 係啦，即係揾條冚家產要講下啦。 邊個冚家產？ 唞咗成個禮拜。邊個冚家產？你話呢個禮拜最冚家產邊個？ 冚家產落到 week 嘅 係盧武西啦， 施政報告嗰啲冚家產咯， 係啊， 施死施施政嘅政症狀嘅症咯， 吊極佢老母都係咁西嘅，真係呢條友。 唔係新要你哋家產啊，講咩？ 嗱，個節目都有講施政報告㗎啦，咁北上頻道啊都可以講下嘅，因為有好多決嘢咧，其實都係 關 內地北上啦。咁就作為一個特首，我覺得就佢係絕對係失職嘅，即係我覺得就係第一就係好撚怕，第一我首先我想講就係好撚怕聽呢啲咁鳩噏嘢嘅，即係咧而家啲鳩噏嘅程度係擴大到好緊要嘅，即係譬如話以前淨係得佢一個喺度噏，但係而家佢噏緊完咧，你仲有咧，哇！你睇好似我哋今日咧。嗰啲局長又出嚟又要鳩噏，係咪先？因為嗰份嘢，咁大家就一齊喺度鳩噏。喂，即係如果我都話第一樣嘢，唔好講咁多嘢啦。如果我係個記者咧，我第一樣嘢就問：喂，特首，你可唔可以同我攞翻舊年你鳩噏嗰份嘢出嚟咧？計計數先。唔係，即係你年年係咁開，即係我記得今日咧，陳方安新問咗個好撚得意嘅問題嘅，即係新聞見到佢啦。咁佢就話。哇！咩大力扶貧啊，又要使咗好撚好撚多錢啊！但係咧又唔撚需要納税啊！我啊真係唔知佢即係唔知特首點樣處理啦？又唔擴闊税基啊？咁啊點樣可以處理咧？錢從何來咧？你戇居啊！即係呢個陳方安生， 係咯，我都 乜你戇鳩啊？使乜嘢有阿爺啫？ 你撚事！ 我係梁振英，我就會答你。陳太啊，我呢啲咧係階段性鳩噏嚟嘅嘛，係咪先？ 係啦， 你要攞到我講嗰啲錢咧，你睇清楚啊，睇好多門檻㗎，無論窮人啦、中產啦、有錢啦、做生意啦，乜撚都好，你要攞到我啲錢，好撚難㗎。唔該，你請睇睇舊年我嗰份鳩噏報告。 都話好撚難， 有幾多錢啫？攞到先，係咪先？即係你冇人去計舊年嗰份㗎，所以其實即係大家攞佢份嘢嚟，咁喺度啲學者啊，喺度研究大餐啊，即係第一樣嘢真係嘥撚氣㗎，完全係嘥撚氣。我淨係問一個問題，仲有冇人問佢？喂，啲港人港地啊？啲港人港地咧，即係我講嘅啫，舊年大佬咁樣嘅啫嘛。 港人港地係咪先？嗰條問題都咪可以解一答， 係咯。 如果阿傑斯假設， 乜嘢港人港地，港人優先，乜嘢冇撚曬啦。 即係最撚簡單係咩咧？你解決咗呢個問題，我俾個問題你先 ，OK？ 係 阿傑斯，你係嗱，大話講句啦，你瓜柴， 但 係你又買咗一笪地方係港人港地嘅樓 ，OK？ 嗯， 係買咗啦，係咪？你瓜柴，咁你冇子裔，假設冇子裔，但係你有一個承繼人咧，係呢個可能啲契仔啦，承繼人承繼嘅 ，OK？ 佢係大陸人。 嗯， 咁你死后你个遗产系俾佢噶嘛，系咪啊？ 嗯， 咁但系佢系大陆人咯，咁佢系咪可以港人港地咧？定系嗰笪楼你以后屌你咪丢空佢咧？你帮我解答呢个问题先啦，特首。 唔想解答，我都唔想钻研佢一份嘢。 冇啊， 即系你 今年都系、啊、今年话呢个扶贫嗰个咧，咪三十亿嘅， 系啊， 系咪先？ 你攞你、okay. 下年唔该。你搵人問返先， 你 呢三十億你一年裏面攞咗幾多先？ 嗱，我而家 你嗰啲錢全部係預留嘅啫嘛。 我又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咁如果呢條友佢今日佢個花紅計唔計咧？ 係啊，係 咯、 啊， 我商量計唔計啊？ 又我又舉個例啊， 我今日我病， 你嗰啲真係太 複雜了，你話70個鐘 ，OK， 我病咗嗰日。 系啊， 病咗，哎呀，今日嗰日冇翻工，变咗62个钟，我攞唔攞到咧？嗱，我得62个钟，我系更加穷喎、 啊。唔系， 但我就攞唔捻到喎、 啊。佢讲嗰啲好简单，我再简， 唔系 你太复杂啦，我再简单讲俾你听啊。即系譬如我咁就同你讲啲物流，嗱、 okay. 咁样， 95歲嗰年呢、嗯、如果你95歲大壽嗰年、嗯、我送一層別墅俾你、嗯、OK 天比高、嗯、OK 咁呢95歲啦仲有95歲前呢你嗌我一聲契哥、嗯、再去到95歲我就會送一層天比高嘅別墅俾你、okay. 我預留咗俾你㗎啦 我都冇問題 我預留咗俾你㗎、啊、OK 係咪先即係咁就係佢咪就係咁嘅道理喂同埋呢啲好大陸式㗎即係我覺得冇心機研究呢一味係咁俾數據出嚟喂大佬喂即係喂而家又話今年又話又研究嗰啲咩低咩低密度啊咩起樓嗰啲喂你起到啲樓先話俾我聽我只係想同特首講你講撚咗兩年我仍然見到好撚多窮人一樣喺度輪候公屋超過三年、嗯、一樣大撚把人年青人買唔撚到樓一樣大撚把人喺度住緊劏房 劏房版 呢啲就係我哋見到嘅嘢啦啊我哋見到嘅就係、是、我哋又見到嘅就係、是、喂大佬個經濟型你話乜嘢要做好個經濟個經濟係只有一路衰落去 但係阿傑斯你成日喺度屌通常呢啲特首呢每年呢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之前呢佢都會諮詢下你嘅意見㗎嘛喂你又唔俾一個好嘅意見俾佢解決個問題屌、嗯、你老咪而家佢解決佢想解決個問題你就屌柒佢咁屌你啦係咪係咪唔公平 㗎 我有啲我見到今日就係咁講㗎係咪係呀我都 唔係佢又冇問佢冇搵我諮詢喎我又冇資格 你要諮詢 咁第二就係我哋有個代議政制㗎嘛咁有啲議員所謂代表我哋㗎嘛咁但係嗰啲議員又失職㗎嘛。 暫時唔好掟又等先你幫我搵到先 OK 係啦真係。嗱我就係想講幾樣嘢啦。第一同大陸有關嘅嘢啦今年喺份施政報告見到嘅。咁、嗯、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是、我見到嘅只有兩三樣嘅啫、嗯。第一就係、是、向內地安老院就買位啦。 好啊你招招咁呢就招招。係 啦冇錯。咁啊呢個唔使多解釋啦廣東省即係老香港老人家呢最好呢就上 晒 上晒去 ,ok, 咁上面啲、嗯、,CCTVB 都同你影好晒㗎佢有晒線稿啦好撚靚㗎嗰啲安老院。第二同大陸有關嘅呢就係、是、佢就話無限資助呢個學生北上咁、有個內地部分高等院校免試招生計劃、每年呢就資助唔係佢就資助呢、這個每一個可於課程修業期內獲每年最高15,000元補助金，好勁啊！因為如果你一個香港生，如果係上大陸讀書啊，譬如暨南嗰啲咁樣咧，你一年都係使20,000多都夠噶啦， 俾一半， 喂，超一半啊，15,000啊，嚇咁啊！呢個嗱呢樣就第二樣啦，即係除咗長者之外啦，讀書嘅就鼓勵你就上埋大陸啦。咁第三啦 香港學位都唔夠 啦第三啦咁第三呢就係阿振英就講咗個古仔啦喺個施政報告度啦咁佢就咁講嘅因為阿馮總都冇乜聽佢冇睇過咁都聽下啦咁佢兩個月前呢我喺內地呢就訪問嘅時候呢就認識內地呀佢話就我認識咗一位呢香港青年佢10年前就喺香港完成咗碩士課程受到老師啟發咁啊，將物業咧就加按套現，咁啊再向親戚咧就借咗嚿錢，咁啊到廣西闖天下。 Okay. 10年後咯，目前啦，今時今日嘅呢位青年咧已經擁有一家進口紅酒、咖啡同埋其他食品嘅供應鏈企業，每年營業額就超過1億。 係啦， 梁振英就話咧，佢就話咧呢、這個青年嘅創業地廣西同埋其涉足嘅行業咧。都不為港人熟悉嘅，咁但係個青年呢位青年呢就同歐洲洽談呢個進口紅酒啊或者食品啊去到廣州嘅時候呢咁喺呢個方面呢香港人嘅背景啊或者國際視野呢就可以發揮到作用啦、十分有利啦。咁亦都呢個青年嘅經歷呢就正好說明咗一樣呢就係、是、只要敢闖敢搏用好國內外機遇 仲要你親 戚在新舊市場同埋新舊產業上呢就可以有大有前途啦。咁即係第三個方面就係咩呢鼓勵啲我哋呢啲年紀啦年輕人啦 再 演出嚟做嘢啦就上埋去上面。 首先就買 樓啦上去撈。 首先就買層樓先。 係。 如果問題你冇樓呢 咁就冇得創業㗎喇喎 ,ok? 咁或者你問屋企問人借錢冇人借俾你哋你又冇得創業㗎喇喎 ,ok? 咁樣即係按揭即係轉案加案啦係咪呀即係加案啦咁而家香港係冇加案㗎喎。加案呢只係啲財仔先做㗎喎年息25厘喎。屌你老尾我賺埋賺埋咁夠咁夠。 咁上面有借㗎嘛。 ok, 好啦。 上面都可以借㗎。 好啦。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呢個碩士生畢業，我有層樓，我家境都應該啊 啊唔錯先啦。 首先有層樓先啦， 係啊， 首先層樓肯定唔係自己嘅先啦，係咪先？ 老豆老母，我攤大手板，老豆老母會俾我嘅。 咁同問親戚朋友借冇分別嘅啫，咁即係唔使有層樓啦嘛，成日 OK， 咁即係問親戚朋友借到錢，你就可以上大陸啦。OK， 即係我就成日咁講，好啦，你有筆錢上大陸，係咪居安天？ 是啊、 你是一定賺緊的。 這個問題一定回答你。 不是我又我所謂的。嗱即是很簡單即是說如果你生意失敗了回落來香港你是見到一個什麼情況呢嗱特首就 會推莊了。喂大佬而家不是我香港不幫你的嘛是你個撚樣生意失敗的嘛。 是你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嘛有鳩人屌你老母叫你按埋層樓借埋啲錢親戚朋友啲錢上去咩。 又或者特首同你講我都係我叫你上去做進口紅酒㗎嘛。 仲有咖啡產業。 你呀走去做翻版 VCD 咁你梗係死啦。即係咁樣 你去廣西你唔急你問一的就知啦屌你老母梗係仲禁先至見思係黃道啦係撚係撚唔 係呀。係喎南寧。 屌你老母南寧呀嘛。屌你老母你叫人嗰度做紅酒屌你老母你做特首你都死撚咗佢啦。你唔識國情你咪撚做啦屌你老母喂得啦傑斯講埋。 嗱 知黃楊達啦 你好喎你今日攤咗幾同你攤返幾個禮拜你識禮讓俾我講。真係多謝你先。唔係嗱首先呢條友佢講呢位青年呢就起佢底啦。 我起嘅。 咁呢就刁文流起個底就叫做一間叫北投寶迪。紅公司總咁總經理就叫潘家陽， 係陽啊嘛， 類似啦。我哋邊有讀咁多書啫？ 咁就係， 係咪先？我唔係讀咁多書，我哋識諗咩？係啦，咁咧就呢間公司咧，嗱呢個咧就真係今時今日係開正佢咗飯㗎。所以睇佢嘅網頁，佢間嘢做啲嘢有計嘅，因為點解咧？你知道而家中國其中一個問題就係食品啊嘛，咁所以呢佢就做進口食品嘅，即係包括紅酒同咖啡係其中兩樣嚟嘅啫，因為佢有做糧油嘅，米啊乜，即係其實乜都做㗎啦。咁總之譬如話你好簡單，譬如話大陸多假米嘅，咁咪入啲放心米囉，大陸多啲奶粉有問題嘅，咁咪入啲放心奶粉囉。咁所以呢佢係有計嘅 ,ok。但嗱，我想講幾樣嘢囉。第一，嗱，原則上我係冇反對，我作為一個北上頻道主持，係咪先？我當然鼓勵人哋上去撈嘢啦，係咪先？我成日都話見多啲世面，係咪先？即係好多成日間唔中都有啲朋友問我哋，咁我哋都話即係首先你，但我同阿特首就會有即係少少分別啦。我哋即係我都話你自己要評估自己㗎嘛，係咪先？唔係話人人都適合上去㗎嘛，即係 有的嗰啲唔適合啦， 啊？唔係你自己 成街黃蟲咁 啦，唔係即係譬如話你係你知道即係點講呢，你有啲視野觀啦，即係譬如你知道內地係缺啲乜嘢，你又知道你自己嘅強項喺邊度， 你知道你邊個官員幾時俾人打落馬啦， 係呀，識做人識劈酒， 仲要睇得好準喎， 識唱歌， 仲要睇得嗰個邊個官同你 friend 嗰個呢，係 冇錯啦，醒目仔呀， 唔係姓周嗰邊嗰啲馬喎，好好多， 即係原則上我係唔反對嘅，但係我第一個奉勸就係咩呢，我就奉勸特首就唔好真唔好講咁多呢啲嘢，因為你明白自己個人樣衰格又衰，即係你講咩，其實呢其實你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是、你講乜嘢香港年輕人都唔會任意嘅 ,ok? 即係你明明係啲好嘅嘢，你都其實你最好就係咁樣，你調返轉，如果你個心係想多啲年輕人上北上創業嘅，你應該喺個施政報告就唔好撚上啊，上面風大雨大，屌你老母，好撚係啊！屌你又成日嚴打啦， 請唔到人㗎， 唔係最係啊！仲有啊！你開間鋪頭又要派片啦，喂大佬，消防、公安啊、城管啊，全部都要派片㗎，你識唔識派片啦？你又唔撚識， 你又唔好掌冇撚上啦，擦下擦下， 管唔管？咪 留翻喺屋企，咪攤下手板，咪老豆老母攞下零用錢，咪搞掂咯。嗱，你咁樣講咧， 你識唔識啊？仲有，你識唔識控制啲員工啊？ 係啦， 啲員工會唔會喺你紅酒度混啲料呢啲假嘢落去，自己攞出嚟賣埋啊？ 係啦， 咁啊，屌你老，你識唔識先？ 即係你咁樣講咧，咁你年青人就真係可能就會啊，你睇死我啊！你個老母西啊， 冚 家產，我就威俾你睇。咁十年後真係可能多好多個呢啲咁嘅潘家陽出嚟嘅。OK， 呢個第一點，第一個奉勸。第二樣嘢就係、是、十年前有一個香港青年北上去創業。今年係2013，打挨住2014啦。十年前係幾係咩年啊？ 沙士年。 2003年。 沙士年咯。 喂，我使唔使多謝你啊？如果我係潘家陽， 佢不能唔使上去。 我屌柒你都嚟唔切啦！你同你个契爷， 沙士 唔系多得你同你契爷，我使攣上去做嘢，我硬硬脚喺度创业啦！你老母，屌你老母，你搞到香港咁捻样，你作为一个特首，你好冇意思嘅啫！我想问你，细路你又叫佢上大陆，老人家你又叫佢上大陆。做嘢嗰啲人叫你上头，究竟你系咪一个香港人嘅特首先？我想问，你唔使做啦，你又出三十几万粮，系咪先？又叫 上大陸 喂，人人一夹埋嚟问你特首有咩好捞啊？ 上大陆， 上大陆， 啊，大陆， 系咯，喂，哇，包沉晒啊！呢度喺度。喂，啲乜撚嘢特首嚟㗎大佬？ 即係我又覺得我哋撐特首就呢啲嘢眾所周知㗎啦。即係我覺得首先佢咪講創業呢，佢成日都佢最衰就係講啲唔講啲㗎嘛。即係譬如你講一個例子，喂，入紅酒咖啡唔係個個做到㗎嘛。你講多少少個門檻低啲。即係譬如話你識咗個咩十年前喺廣西嘛，你話你都識咗個五年前喺廣東嘅 重金嘅 賣，佢都做紅酒，佢賣假拿鐵， 搞掂咗， 做呢地溝油， 揾錢仲 發咗達，係啦。第二呢，佢又 廿個億， 係啦，佢又識一個兩個人俾佢創業咧，喺上水就運水貨，又發咗達。呢啲我哋門檻低啲啊嘛。 係啊。 第二樣嘢，頭先回應翻阿傑斯，佢哋就話老人家翻大陸係咪年青人翻大陸，你叫啲女落翻嚟啊嘛，咁我哋咪撐你咯，係咪先？ 冇叫啊， 係咯，就係冇叫， 係咯， 又叫， 字字等唔俾。 你而家落嚟嗰啲全部都唔順眼嘅，係咪先？買曬啲樓啊，搞呢樣噶。嗱，我嚟你阿刁文流頭先話我 係 啊，又話有咩有冇咩諮詢，有冇俾意見啊？嗱，你而家第一 俾曬 諮詢我嘅， 係咯。 第二，我而家俾啲意見你咯。 係啊。 嗱，我同你分咗兩個故仔。 我俾意見佢死撚咗佢啫，我就。 我同你分享兩個故仔嘅啫。第一個故仔啊。我識四個老闆，20年前想去北上創業，喺深圳開間包裝廠，密密耕耘，係咪先？ 全部有講嘅， 係咪先？做到做20年，都算係亞洲一間最其中一間最大嘅包裝廠， 仲請咗一個唔錯嘅技術支持人。 近年香港唔係中國出口不景氣啊，今年七點幾八都唔到啊，競爭又困又劇烈啊！做到冇啦，好做啦，最後選擇走佬。 好， 而家就四個三個病埋，話俾阿特首聽，仲有一個香港人嚟㗎，而家喺東莞康守所捉咗㗎， 捉咗啦， 經濟犯啊，聖誕前一路踎。而家都不知踎到何時 ？OK 啊，嗱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案例，都 係 港人北上創業嘅案例。 呢啲係個別嘅例子。 第二個例子，我又話俾你聽，嗱有一晚咧，我啊同埋啊探長啦 ，D 一八嗰啲主持啦，同埋阿的啦，咁我哋就去咗食串燒 ，OK 喺銅鑼灣啊嗰條喺總統戲院隔離嗰一條街叫，我唔記得嗰條叫咩街啦 ，OK。即係但應該要記一個街名㗎，我衰我唔記得街名。咁我第一次去嘅嗰間嘢，咁啊食緊嘅時候呢，嗰間嘢好好食嘅，好好食嘅嗰間嘢，啲食材好好嘅。咁跟住就同個老闆傾偈啦，個老闆同我講，我話我第一次嚟喎，個老闆同我講啦，香港人嚟㗎，佢就話，唉我話唉乜嘢呀。啊，今晚啊，尾二一晚啊，哇！我唔係話， 好食都尾二， 成間嘢坐滿曬人喎，大佬，啲嘢又好食。我話喂，我仲諗住翻桌嘅喎，點解咁可惜啊？咁佢就話啦， 不上創業。 你睇下呢條街，成條街得翻我間鋪，銅鑼灣、啊。佢話嗰個業主加租加到你都冇得做，佢話你同佢講，佢都費事聽。佢嚟我間鋪，佢話呢度咧，呢啲鋪 全部冇人租㗎喎。咁呢部做咩呀？嗰啲業主就係、是、喂，我寧願丟丟間鋪喺度啊，我都唔想租俾你啊，我想等個藥房客嚟啊、嗯，等個 LV 啊，等個 手錶啊， 襯 channel 啊，我都唔想租俾你。咁佢話我而家都冇得做，佢話我啲嘢好食㗎，佢話我真係唔係無良商人嚟㗎，佢話我做咗飲食，我又有做紅酒，有做飲食。咁佢經歷可以同大家分享喎。佢話呢間鋪已經係我最後一間鋪啦，喺香港，我放棄曬啦，我認命啦，我認輸啦。佢話冇得做㗎喎，你今晚啊傑斯，你係嗱成班人喺度食得咁開心，食咗三千幾銀。佢話三千幾銀超過一半呢都唔係我代嘅。 Okay, 啊、都係人工同租嘅，我冇得搞嘅，我又唔想喺啲食材度做手腳，咁啊、我認輸啦，我唔做啦，咁話咁你跟住咩喺邊度做？ 翻大陸， 佢冇啊，我呢十年八年，我已經上曬珠海㗎啦、我喺珠海，嘿啊，租又平，人工又平。食材我掠，我掠咗你，掠啲油我又冇乜罪恶感， 啱啊，蝗虫嚟啊嘛， 蝗虫嚟啊，咁我咪照乜嘢啊？人哋俾地沟油，我咪俾地沟油咯，我俾啲纯啲嘅，咁样都得 零， 系啦，我冇罪恶感，我上晒去噶啦，红酒我又喺上面做啦，我翻去做人咯，翻去做大陆人咯，咁样啊，佢话我认输啦，我唔系唔想喺度搏，冇得搞噶，呢度。地产霸权喎、真係唔好搞，係咁又发牢骚，一支烟食，一支烟食完又一支烟啊，就啊分享两个故事。咁我话俾你听啦，我大佬啊，今年年尾而家未过年啊、你睇下我话俾你听几多茶餐厅，大家留意下几多茶餐厅执笠啊。我每个礼拜六翻开嚟喺炮台山嗰间新超记二十几年啦， 就挂 做到今个月24号唔做啦。 哦， 新超记就 晚晚日日爆满，我都同大家分享过噶啦。 我等过你啦， 大佬屌你老尾，朝头早全内地人嘅，佢成功，你有咩生意全部可以做晒噶啦，涵盖晒噶啦，由朝到晚都坐满人噶。我咁你都执加租啊？加租啊？边有做啊？跟住然之后湾仔啊大脚八又执笠啦。 哇开啦我哋更加。 啊下巴嗰度又是早前又执过啦。喂数都数唔晒啊特首。你仲话搞咩香港经济搞乜撚嘢啊你嗰啲唔系鸠噏报告系乜撚嘢先。 即系如果香港。 即系听你嫌晒 时间。如果香港嘅市道系真系可以令到啲中小企系可以自力更生到嘅话唔撚。 我想同你讲。我想同你讲或者我想代表潘家洋同你讲、你今日搵佢嚟抽水呢、潘家洋冇声出嘅但係十年前2003年呢佢係逼上梁山㗎啫。喂大佬你又唔好撚攞嚟做一个个案大佬大把香港人上去成功与失败就同你董建华梁振英係毫无瓜葛、毫无关系嘅。香港人是自力更生的乖撚事咩撚屌柒头梁振英真係好撚嘢。 Okay 啦 睇完先啦。 Okay 啦 吓 ?Okay 啦。 睇完 先啦。 Okay 咩呀冇嘢。哦冇 Okay 㗎啦。 睇完先啦。 更加搞笑啲㗎嘛。 咁聽隻歌先啦。 好 返嚟再講下隻歌嘅嘢先。 to Monday, something's not the same. Blank head, crossed eyes, sweep the floor. Feel your presence in your absence, shut the door. Oh, oh, oh.